第102集。 前两天有人跟我说你要移民，看来是真的。 傅云宪看着张仲良， 怎么打算激流勇退？ 哎呀，这不退行吗？啊，按照这个律师惩戒规则，咱俩都得进去。 张仲良磕了一截烟灰。 就前两天方勇行贿法官被抓了。哪个方勇？ 傅云宪回忆了一下， 雇凶杀人案一变成名的那个。 张仲良点了点头。傅云宪不说话，眼睛低垂，修长的手指揉捏着烟。张仲良此时功成身退正是好时机，已经赚得盆满钵满不说，还在司法界留下了传说。张仲良移民，方勇被抓，至此赫赫有名的十大腐败律师也就只剩下傅云宪一个人了，这也意味着靶子也只剩下他一个。 你呢，还舍不得这十里洋场花花世界？ 张仲良又叹气，看似语重心长的劝， 也该够了，都挣多少了，早点上岸吧。 傅云宪仰面合上眼睛， 最近是不想再接案子了，先歇着，看看形势再说。 小景完全不知两位律界大佬谈话内容的重要性，一直在傅云宪身边转悠，表现欲望十分强烈。傅云宪偶尔看他一眼，他就满脸羞红，眼珠盯着傅云宪乱转。庞景秋处处针对自己的合伙人，吃相难看，说穿了就是跟人不在一个层次上。羡慕嫉妒恨使然，但张仲良不算，他们同样地位超然，不会计较排名谁先谁后，更不可能再吃这种干醋。不过他问了傅云宪一个问题，也算给这花枝乱颤的小姑娘提个醒。那头许苏正在明珠台录节目，对许苏来说，这是他在明珠台亮相的最后一期节目，原本顾念傅云宪的枪伤不想去了，但本着对引荐人行名负责的态度，思来想去还是决定站好这最后一班岗。去前许苏问联系他的导演， 这期的明星嘉宾是谁啊？ 导演回说， 黄淑莹。 黄淑莹原本只是个籍籍无名的小明星，因为参演的一部刑侦题材的网剧爆火，人气急升，瞬间跻身于小花旦的行列。然而那位黄姓小花旦竟在节目录制前无故失联了，节目组只能临时找人救场。观众的喜好一夕一变，相亲节目差不多都已经过气了，原来是你能取得收视开门红，大半得归功于邢明的人气，所以邢明离开之后，原来是你高开低走的趋势明显，就愈发显得流量明星不可或缺。节目组几经商议动员，排除重重困难，最终在节目录制的前一夜敲定了来救场的明星。说来也巧，前后两位女演员还认识，姓氏都带着色儿，白静。许苏没接到节目组的提前通知，到了演播厅才发现明星嘉宾居然是白静，她被吓得够呛，扭头就走，跟导演说：“ 我不录了。” 导演压着她的脖子上场，气得破口大骂。 要不是邢主播的面子，早把你换下去了。最后一期给我照台本给录了。 许苏没想到会在这样的情况下与白静重逢。白静当年就漂亮，现在经由镜头历练，美光灯打磨，更是成了个艳光熠熠的大美女。她一进场，台上的男嘉宾都直起上身，情不自禁的抖腿。那种姿态许苏以前也有，但此刻她觉得白静不太好看，太瘦。瘦得近乎离奇，摄像机前的白静语速很缓，吐字很软，嘴角常挂着一抹弧度恰到好处的笑，又甜美又娇俏。许苏记忆里的白静既不聪明也不温婉，小学时遇到两位数以上的加减乘除便喊头疼，但自从她出道之后，双商日渐提高，她的荧幕形象被设计得非常讨巧，自然清纯又谦逊，所以最近也渐渐红了起来。整场节目许苏都录得心不在焉，他无法控制自己的眼睛，目光总是不经意地停留在白静的脸上。 而每当白静也向他看过来，他又立马极不自然地把眼睛挪开，这样的闪避便显得有些鬼祟，连现场导演也看见了，冲他打手势提醒他专心。许苏很局促，便是他刚发现自己对白静动心的时候也没这么局促过，不是余情未了，只是意难平。许苏打小就对住隔壁的白家人感情炽热，他是顾天凤为亲妈，是白墨为亲哥，连不怎么露面的白静他爸都掏心掏肺地对待，白静更是他关于青春的全部记忆，而青春这种东西本身就很刺挠。录制一结束，许苏闷头就往外跑，但白静的助理眼明手快地截住了他，说有人想跟他叙叙旧。那女助理膀大腰圆，体型相当彪悍，许苏挣扎未遂，几乎是被对方扛在肩上强行塞进了一辆 SUV， 跟当初马炳元绑票的架势基本没差。许苏不得已只能安分地坐在了白静面前，没有灯光照耀，眼前的女人便显得憔悴，一张脸不比巴掌大，瘦得提不出一点肉。朋友的地方不必担心被狗仔跟拍，白静抽烟又喝酒，清纯人设完全崩盘。他问许苏， 听说你跟我哥一直有联系，我妈一直很想你，每期原来是你都看，看一次就打电话训我一顿，她可能是二号男嘉宾最大龄的粉丝。 许苏心疼地抽了一下，白静强势，两人完全聊不到一块儿去，最后女方只能主动去夺男方的手机。 你以前话没那么少的，加个微信吧，没准以后还有法律问题要咨询你呢。 两人一别两宽，本应各生欢喜，许苏往后缩脖子垂死挣扎了一下， 还是不用了吧，你一个大明星身边哪里还缺法律顾问呢，何必惦记我这么个小助理啊。 小助理是不惦记，可你身边不还有傅云宪吗？ 见许苏满脸一逗，白静突然一推桌子，震得桌上的酒杯叮咣乱响。 你怎么那么小气，还记恨当年的事？ 我记恨什么？早翻篇了的事情。 许苏赶忙撇清自己，记恨意味着放不下，放不下便说明仍有念想。愣神间，白静已经自说自话地拿起许苏的手机加了自己的微信，屏幕锁着，他直接就用密码打开了，两个人生日各取一半构成的密码。许苏是个念旧的人，这六个数字已经成了记忆习惯，懒得修改，若不是白静轻而易举地就打开了他的手机，他都忘记了这六个数字背后的含义。 不准拉黑，听见没？我妈让我找你的。 白静挑眉，把手机扔还给许苏，一副早有所料的样子。